气温较寻日高两三度。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20点，跌523点，总成交金额121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6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0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1.8跌23.8，美团165.5跌6.5，阿里巴巴83.35跌6.65。京东集团199.8跌7.68仙6，盈富基金20.28跌4.6，恒生中国企业69.9跌1.72，快手67.85跌2蚊，比亚迪股份259.6跌6毫，中国海洋石油10.82跌2.6，中国移动52.05跌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732，瑞士法郎8.039，澳元5.484，加元6.117，新西兰元4.975，欧元8.2435。每百日元对港元6.1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09。日经平均指数报26402点，跌508点。港金报17050蚊，系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99美元，卖出182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荔枝角道挤塞，龙尾去到喇沙利道。后些少啦，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嘅太子道西天桥嘅桥面咧，都系比较多车繁忙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邻街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青山公路葵涌段爆水管去屯门方向，近住建全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经过请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嘅6:5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沙角村云雀楼、牛池湾丰盛街纪律部队宿舍二座、天水围天耀二村耀泰楼、马鞍山盈海一期五座、将军澳广明苑广龙阁、石硖尾南山村南伟楼、长沙环元洲村元日楼、牛头角德宝花园 E 座和 F 座、牛头角淘大花园 P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

5月19号骚动音乐 ，Hi Hello， 预告下今日六点钟喺我哋骚动音乐出现嘅嘉宾将会有煲之亮 Alan Paul 同我哋介绍佢新派台嗰飞鸟盒嘅， 冇错啦。咁啊，今次都好明显听得出咧，佢嘅唱法上有啲唔同啦。咁啊，一阵就听佢解释下到底喺呢只歌上边佢有啲咩嘅改变啦。 今日咧呢半个钟我哋有一个题目啊，一路成日都话提住要讲要讲，但系成日都唔记得咗，今日终于记得啦。 嗯， 就系、是。就讲翻以前咧，中学读书嘅时候咧，学校点样嗰啲音乐上嘅分途啊？ 哦，我记得啊，我记得点解我哋会讲起呢样嘢嘅，因为咧话说早两个礼拜咧，我哋咪有个点歌嘅环节，就系点俾母校噶嘛。 系啊系啊。 咁啊，嗰阵时就啱啱我就讲开，我话我嘅音乐嘅分途其实都真系好大部分系嚟自中学嘅时期。咁我就嗰阵时同波成开始倾开呢个话题。咁啊，一路都好想待住揾一日分享下嘅，因为波成对我其中讲嘅一样嘢好有兴趣，而我喺而家先发现原来呢一样嘢 唔系人有， 唔系人人有噶、 啊， 我都以为系唔系中学都系咁嘅咩咁样啦，但系原来有好多嘅中学嘅朋友仔都未必有呢个体验，就系、是、 幸福噶， 系咯，我而家先谂起就系先原来先知道自己咁幸福，咁啊，因为话说咧，我喺嗰阵时其中讲到一样嘢，就系话逢亲呢个小息啊，同埋呢一个食午饭嘅时间咧，咁啊，我哋中学嗰个礼堂系会开放嘅，咁开放嚟俾同学仔做啲乜嘢咧？就系嗰阵时会有点唱噶，即系嗰阵时已经有点唱、就是，就系佢会有一啲嘅纸仔啦，咁啊，可能有啲已经系有啲。可能有一啲佢哋特定有嘅作品，或者可能你自己鍾意填一啲作品落去都得，即係总之睇下佢有冇啦咁样。咁然后你揀呢个作品嘅时候，你就要寫返啲原因，就係话哦，你要点俾几一年级嘅边个边个，嗰个原因系啲乜嘢呢？ 喂，是爱嘅系咪噶？ 各方面乜都有啦，咁样即系总之你想寫落去，寫完落去，佢就会抽出嚟读㗎啦，咁样。咁啊，於是乎咧，嗰個箱仔咧就裝咗好多嘅好大沓，我記得每逢 lunch 咧，我哋都會祈求，真係祈求，係哇！如果抽得中我點唱到我隻歌就好正啦，就好開心啦！ 即係傳統電台點唱嗰種感覺，即係個主持人 係啊， 究竟會唔會揀個封信嚟讀出嚟咧？ 係啊，咁啊，跟住就會攞入去即係禮堂有個類似控制室咁樣嘅地方啦，都嗰、那個嗰陣時嘅設備都有少少。似係簡陋版嘅電台咁樣啦，即係有啲好基本嘅一啲裝置，一啲嘅咪呀，一啲嘅 CD 機咁樣。咁然後呢，有個同學，有個高年級嘅同學就會負責去讀嗰啲點唱出嚟嘅。咁啊，其實呢個環節好開心嘅，即係尤其可能喺中二三呢啲嘅年紀呢，即係未開始要面對公開考試啦、 哦、 未需要面對好多學界上嘅一啲比賽啦。 即係好混混噩噩咁啦。 係啦，即係可唔可以話混混噩噩呢，好天真爛漫啦，不如 初中嘅時候 係啦，開心啲，就天真爛漫嗰陣時嘅狀態咧，就會大家一齊去到真係好多人嘅，其實咁啊會走去點唱，咁然後我好記得嗰陣時咧，有啲咩歌係會最常熱門出現咧、 嗯， 就真係 Twins。因为真系噶，我读书嗰阵时咧，系啊 ，Twins 真系好红啊！即系不知不觉，原来都佢哋都出道咗好多年， 21周年 咁啊！咁啊，嗰阵时即系加上其实佢哋啲歌嘅题材又真系好适合一啲可能初中嘅同学仔去听啊嘛！即系我记得嗰啲咩朋友仔啊，我们的纪念册啊，即系呢啲嘅。 美校男生虽然我嗰冇啦， 系你冇啦，你系男校男生咯， 男校男生完咁 啊，系啦，咁所以即系有好多女仔同学也好，男仔同学也好，都会即系点唱呢啲嘅Twins 嘅作品嘅。咁当然即系有啲系真系好单纯嘅友谊啦，即系几多年级嘅边个同学真系咧识咗你咁耐，真系好多谢你陪住我一齐去读书啊，咩咩啊咁嗰啲，即系同你玩好开心啊，你个人好好啊咁嗰啲啦。咁、即系亦都当然即系校园最青春就系有一啲嘅同学仔会乘机就系、是、借住呢啲时间向自己心仪嘅同学去表示自己嘅心意咁样噶嘛。 因为向老师表示呢个心意。 老師啊，老師都有嘅，即係因為以前有一啲嘅科目嘅老師都真係幾受歡迎，好老實講，即係因為可能佢就同啲同學好打成一片咧，咁所以其實都會有時係真係點唱俾啲老師，都係會點翻啲好 hit 嘅作品嘅當時，係啊，咁但係你問我係咪記得曬嗰陣時？有邊啲最熱門呢，我都真係只能夠係記得係 Twins 比較多，即係 Cookies 咯 ，Cookies 都有。 咁嗰時譬如啲人點歌啊，咁跟住就會有人讀嗰啲信息咁。咁其實係學校有一個廣播系統，好似真係電台咁樣播出嚟啊，定抑或係去學校？ 淨係喺禮堂入邊嘅。 禮堂有 嘅，所以大家都要走到去禮堂嗰度一齊去聽同一齊去點唱，因為冇辦法，你如果全校一齊廣播嘅時候，你真係會打擾到某一部分嘅同學佢哋學習或者可能去温書啊，或者可能佢哋練習嘅一啲進度。咁所以就喺嗰個禮堂嗰個細細嘅空間入邊就係得。唔知點解嗰個畫面係好靚嘅，因為我記得就係有啲即係個禮堂有啲窗啦，咁然後我學校出面望出去就係一啲樹咧，仲有嗰陣時候嗰啲咕咕鳥咧， 咕咕 係啊係啊嗰啲咧，即係你又會聽到嗰啲雀仔晨早流流喺度嗌啦，咁但係你又會好期待啊下一首歌點咩歌咧，即係會播邊首咧，讀邊個人嘅點唱咧，即係。我唔知係咪真係年紀大啦，你一懷緬呢啲畫面咧，就總不免都係會覺得啊，嗰個畫面真係好靚噶咁樣。 你而家有一種阿叔喺度講翻話當年嘅感覺。 有啊，完全係啊，唔係畢竟數一數幾多年啊，等我諗下先。 好多啦，如果可以同我哋2009年畢業， 廿年啦，都有啦。 冇廿年， 差唔多啦。 十二三啫， 乜嘢啊？ 2009年、啊， 我初中嘅， 我初中02年，咁20年咯， 系啊，有廿年， 死啊， 唔系因为系系咯 ，Twins， 我朋友仔嗰一张碟，应该大概我系中二左右嘅时候啦。 咁幾好，但係咪都多人去㗎？真係會嗰啲放飯時間就食完飯，大家就去禮堂嗰度就喺度聽下啲點唱聽歌咁樣㗎。係 啊，即係其實呢一個係嗰陣時，我記得咧呢個活動咧曾經有一度係停辦過一段好短嘅時間嘅，都唔記得係乜嘢原因啦。咁但係即係因為其實某程度上呢件事要歸功當時嘅。學生會啊，嗰陣時個學生會咧好重要噶嘛，即係嗰陣時會即係每年大家都會揀個學生會出嚟，咁然後就大家會講話啊，我如果可以做到學生會主席，咁我就會有啲咩福利帶俾大家啦，會大家幫大家去爭取邊啲嘅活動啦咁樣。咁其中有一個項目就係呢一樣嘢係好重要，就係令到嗰個嘅學生會。就受到大家嘅支持，咁、所以嗰陣時嗰、那個學生會一當選咗之後咧，就即刻 有一嚿咁嘅嘢， 有翻呢一個點唱嘅環節咁樣咯， 幾好喎、啊！咁佢就播 CD 咁樣就， 係啊， 即係其實係一個叫做現場嘅電台咁樣樣咯，好似 其實有啲似嘅，咁所以我上次都有講過嘅，我諗我話當時我諗其中一樣嘢令到我想。對電台產生嘅興趣啦，咁講啦，就係、我諗都係同呢一個點唱嘅經歷係有關係嘅、 因為我學校以前都有校園電台嘅，咁佢哋就頭先問你話咩嗰啲中央廣播嗰啲，咁佢哋就係 lunch time， 你當唔知12點至1點食 lunch 啦，咁可能佢12:34左右啲同學即係可以買曬飯食緊嘢咁上下咧，咁就會有一啲負責校園電台嘅同學就會喺學校即係有嗰陣時喺禮堂後面，我記得我有上過佢哋整咗一個好似微型嘅 studio 咁樣㗎，就因為嗰陣時有一個負責嘅老師佢都。中意影相啊呢啲咁，所以佢哋係有曬 panel 有曬成，咁有曬咪嘅，咁佢哋喺個禮堂後面嗰間房仔裏面就好似一個即係電台 DJ 講嘢，咁我哋喺學校其他地方，譬如有蓋操場，其他嗰度就有一啲中央廣播嘅喇叭，咁佢哋一開咪嘅時候，咁我哋其實啲人都會聽到咯。 你有冇去做過啊？玩過啊？ 嗰時對電台冇乜。 冇乜憧憬係嘛？ 聽就有聽咯， 係係 但係冇覺得要，因為覺得講我讀書嘅時候講嘢，對於我嚟講係一件好難嘅事。 即係你讀書嘅時候都係一個宅男嚟嘅。 宅男而家都係，係啦， 我都知嘅。 但係問題嗰陣時係覺得自己講嘢唔叻啊。 哦、 其實而家都唔係特別叻，但係嗰陣時係更加極冇自信心，所以從來冇諗過話我要去做校園電台讀點唱係冇嘅。 但係之後因為你要考公開考試考口語嗰一 part， 嗰啲就冇計啦， 就好勁啦，所以就攞 A 啦。 嗰啲就為咗考試而練翻嚟，原來先發現自己原來有天分咁咯。 就好後悔點解當初冇好好運用呢個機會同天賦咧咁。 原來我叻嘅咁樣，咁跟住但我讀書嘅時候學校音樂嘅分途就冇呢一種，即係個氣氛唔強烈噶，唔會話大家好期待聽，可能有部分同學會咯，但係我身邊啲同學都係中意，即係叫做嗰啲叫咩血氣方剛啊， 係男仔頭啲，即係可能去打下波 啊，踢下波啊， 仲要嗰啲打波唔喺學校裏面打波，喺學校附近有個嗰啲足球場，係出去學校嗰度踢波，踢到 last minute 先跑翻嚟， 記得 嗰啲嚟， 跟住然後跑上嗰條斜波啊嘛， 係啊，跟住可能又會見到大老 B 呵， 即係諗翻起呢個中學嘅階段，我諗。我唔知道，即系我谂每个年代咧，其实都有属于嗰个年代嘅一啲校园代表作嘅。 系我嗰时， 你嗰阵时有冇啊？ 嗰阵时会系李克勤啊， 即系同学各位找个 唔系嘅 嗰只 大会堂演奏厅。 哦吓，点 解 你哋咁成熟嘅？ 因为我哋学校喺我嘅个人经验，受音乐分途嘅方法就 系 每年嘅歌唱比赛，因为全校都会坐喺度嘅。 嗯， 即系唔系话某几个年级嚟啦，咁其他啲就上堂，唔系全校，因为礼堂坐得晒全校学生。 系系系。 咁你中一已经入去，其实唔知乜嘢叫歌唱比赛，或者其实唱歌都唔知咩音乐，其实都冇乜概念。 嗯嗯。 咁就见到啲师兄喺台上面，就第一次感受到咩叫做现场演出。 系。 咁好多时候，因为你谂下02年，我哋嗰个年代。做 form one 嗰啲師兄好多都會唱李克勤嘅，因為攞獎嗰啲都係唱李克勤唱。 因為比賽歌嘛， 大會堂演奏廳啊， 月半小夜曲啊， 飛花啊，嗰啲嚟噶，令到我自己嗰陣時去到唔知中幾參加第一次參加學校歌唱比賽初選啦、啊，我都係揀李克勤嘅嗰只叫看城夜晚南山塔中間，嗰只叫做唔記得歌名，突然之間跟你再咩看城。是但啦，情非首义嘅， 情非首义， 情非首义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我嗰个分途嘅系嚟自呢度咯，咁、但系就冇嗰种气氛咯，因为头先讲气氛系好唔同嘅，大家坐低一齐好似听收音机咁， 系啊，嗰种就真系有种校园青春喜剧嘅感觉咯。 咁但系你话我头先就问你啊，即系当中边一只系你最有感觉嘅？ 你唔系搵到咁叻啊嘛？ 有个年代 Twins 真系冇得输啊嘛！ 我觉得自己着翻校服咁嘅感觉啊！而家 嗰啲学校咧，嗰啲毕业班唱嗰啲 last day 嘅时候唱嗰啲学校咧，嗰啲感觉啊！ 系啊系啊系啊！ 原来愉快三个，友谊万岁七个，笑骂自称怀缅我。但无法解释牵挂我什么，在这纪念册之中，大傻成熟了很多。他竟祝福我未来要突破，同学骤变老友，都想有前程感受。从前未算老友，也突然想握下手。校事罚册尝试过，但谁会记得？ 怎去唱校歌？愿你也后悔当初，为何胡乱唱这歌？卡拉 OK 里面无法直播，同学就变老友，都想有前程感受。从前未算老友，也突然想。 当然 会善变， 听过有 Twins 嘅《我们的纪念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91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8宗输入个案。沙田大围尾松苑副松阁下午4:30起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要在晚上11:30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在明日上午大约10:00完成行动。任何在今個月13日至到今日期間，曾經身處副松閣入面超過2小時的人士，需要在星期六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政府公布二至四月份失業率是5.4%，較上次上升0.4%，同期就業不足率3.8%，上升0.7%。政府表示，差不多所有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都有上升，其中与消费和旅游相关行业合计的失业率升至10%，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上升至12.9%，零售业的失业率亦都上升至8.3%。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劳工市场在今年二至四月进一步恶化，但系随住本地疫情减退，社交距离措施逐步放宽，亦都有新一轮消费券计划，应该会为与消费相关行业的业务带来支持。加上政府推出其他舒缓措施，相信劳工市场在未来几个月应该会改善。渔护署前日同警方采取打击怀疑非法售卖濒危物种行动，检获31只不同品种的濒危淡水龟，两名男子被捕。渔护署表示，留意到有人宣称捕获本地野生动物转售，涉嫌售卖多种本地和海外的濒危物种。署方收集资料和证据之后，联同警方采取行动，在一名男子的车内和处所搜出6只大头龟、9只俗称金钱龟的三线闭壳龟、3只眼斑水龟、2只黄缘闭壳龟和1只山穗，全部都是濒危和极危的品种。全部都是濒危和极危的物种，受到本港法例管制。另外有10只龟已经死去。渔护署又说，估计每只龟的售价大约2000至10000元，检获的龟只已经由署方暂时饲养。

grinding from my surrounding. Prepare to fight, we just keep on surviving. Do what is right, no matter what's happening. Have the respect for our daily suffering. Cause you know, can't put a hold on this marathon. Stay strong, grit a teeth, 挡着曙光。就算生活变到几番，冇得放松。Being tired, attempt to give up, you're not alone. 如何难都捉紧，不放手。 听过张敏之嘅 Panner， 即系有佢哋嘅新歌。进化到 2.0 版本嘅 One Promise， 加入咗 Anton 嘅 rap 落去之后，有呢一首叫做 I'll Be Fine。 已吃定吧，傻善与他对话，面部表情都冷，掩饰吗？而我却。重温当初时辰，才可兴奋吗？然后你无话要讲，落枕后给我落同碰撞，再对我。 推出呢个次位之后，有新派台歌啦。 继续去探索自己内在的情感，由佢自己去作作曲啦，作词有 T-Rex， 编曲有 DJ 嘅 Howie， 监制陈夏威，江俊豪新派台作品叫《人》。今日呢位朋友终于推出新嘅 EDM 作品，今日仲揾嚟 Hard Grey 合作，佢系 Ego Chan。 Lonely town, try to fight, but I don't know where my demons go. I try to search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until you find my soul. You're like the river falls to my lonely you. You're like the diamond that glitters and falls asleep. You're like the garden flowers on the house until you find my soul. Couldn't chase a life of stars. I'll leave without your love. Stay alive.Need to know you now. Don't you stand on my side. Don't you leave me behind. I can breathe right now. Love's on. Now that she's gone. Now that she's gone. Now that she'sThink of you when my tears fall slowly. I think of you when I'm in my dreams. And now I've lost my soul. You fade away, silence leave me fall apart. You fade away, silence scream so fiercely. You know I lose the broken piece of me. And now I've lost my soul. 呢首歌特别地方可以听下佢啲五声音阶，有一种好似中国小调感觉嘅一首电子作品。Now that she's gone， 听讲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个一个个都要发现过，形状要避免冠状。寂寞是症状，你病就预定被封，日日是频来对望。I think it's your daughter's coming on, you know。无办法按章工作在家中、yeah ，人无法放松，所以就快疯。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你自己的。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一起在夜河，起飞在大堂，就连你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I'm so high, well we sip on my ties. Chill on the beach when we feel the breeze. 影相敢喝冷茶，饮杯沙冰冷冷床。虽管理完纤瘦、oh. I'm stuck at home, I'm stuck at home. MA can be, MA can be. 也试过接拍错到要隔离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呼吸品级，你送递会嚟。 得似，但有耐性跨年你算总心意。You're me, babe. 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成功压压想跟你再沟通、yeah. 第时就够中担心就结束。雪中火星戏院又开大门，而 together Halloween will soon. We me a promise,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一起在夜航，起飞在大堂，唱了你是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I say hi while we sip on my ties. Chill on the beach when we feel in the breeze. 紧张感可能。 冯允谦的新派台作品叫做 Freaking Nightmare。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依然嚴峻。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展开的亚洲之行，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正是密切关注有关消息。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昨日在和日本外相进行视频会晤的时候，专门就日美关系等的问题表明了中方的立场。赵立坚说，中方认为任何地区合作框架都应该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增进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与合作。中方亦都同样认为，美日发展双边关系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下昼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高两三度。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张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口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在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門公路的车龙就排到近龙日村。 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半山中峡道受到较早前山泥倾泻影响，而家中峡道近华苑一段仍然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黄大仙下村龙光楼、红磡黄埔新村佳荣楼、石硖尾村美柏楼、荔枝角美孚新村第八期百老汇街102至104号、黄大仙竹园南村名园楼、深水埗富昌村富城楼、土瓜湾澳云峰七座、九龙城焕然一居 H2 座、秀茂坪村寿日楼和观塘长和苑和建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Hello， 大家好，我是咪曾比特。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的，过返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今日呢位嘉宾成日去睇 show， 又成日去出 show， 睇嚟佢有好多精彩嘅经历啦。 系啊，所以今日我哋都想听佢分享一下，有冇一啲好难忘嘅 show 做过或者睇过嘅？所以我哋送呢一句俾佢，听住咯。 精彩绝伦，煲之伦。 啱啦，趁而家啲 show 都开始开翻，听佢分享一下都好嘅。 我哋今日收到音乐嘅嘉宾咧，又有波布智伦，你好 ，Hello， 多谢多谢 ，Hello， 你哋好啊，你哋啊好嘢，精彩绝伦，布智伦，因为我一定要摆喺我的病房度，其实上次一个都已经表咗喺度噶啦， 无以为布智伦啊， 呢、這个都表咗噶啦，换一换啦， 系啊，因为我哋喺度谂呢一句嘅时候，如果食翻个布字咧，嗰、那个意思原来都会离不开同上次一样，即系嗰啲感恩图 画， 即系嗰啲，咁我谂紧点样可以有啲新嘢玩下咧，咁样就用呢一个押韵方法，用精彩绝伦布智伦啊， 好嘢，多谢。 所以点解头先我咪后又同你讲话，即系有冇一啲 show 你做过或者睇过自己好印象深刻、好中意就系咁解啦。 其实太多啦，即系讲真，你其实中意音乐都会中意睇 show 噶啦， 系啊， 睇现场噶啦， 系啊。 咁所以嗱，我就特别中意睇 band 嘅 show 多啲咯。咁、 嗯嗯嗯、 啊， 我諗最深刻印象就係真係過咗日本就睇 Radiohead 咯。 正喎， 係啊，即係嗰陣時其實成日都話啊，我要儲夠錢去睇或者去日本去睇 Summersonic， 係 或者去呢個英國嘅 Glastonbury 嘅 Festival。点知都冇去过，讲咁多年，即系由二十岁头讲到而家， 系因为即系中间夹唔到时间啦，定系点样样？ 唔系啲脚啊，好难凑脚啊，即系以前讲开嗰啲脚咧，有啲又唔得闲啦，冇钱唔去啦，嗰啲咁啊，仲要就算 OK， 好啦，过咗隔咗若干年啦，咁啊想去嗰阵时，点知系疫情咯， 哦， 即系所以撞到砰砰声。咁但係如果你要講到即係始終即係樂隊嚟講，我自己最喜歡就係 Radiohead 啊嘛。咁、然後我起碼即係我要睇個現場睇過一次嘅 show 咯，去日本嗰陣時係06年啦，應該我估係06年啦，都嗰陣時都未入行。係啊，咁嗰時同仲要同有啲 DJ 朋友啦，咁同埋又有啲做音樂雜誌嘅朋友啦。咁啊，我仲有 MJ 啦。系咯，我哋我仲有 Dash 咯，同埋 Dash 个细佬咯，咁啊一班人一去咯，跟住我哋睇完 show 仲要去埋嗰阵时仲有个John Lennon Museum， 哇， 系啊，咁啊哇，音乐之旅啊， 系咯， 系啊，睇完 show 啊，食完饭起身去吉他铺睇吉他啦，谂翻点解我而家都系净系玩音乐，点解冇晒啲生活嘅？ 系咯，即系冇晒呢啲可以周围去就见识下 ，enjoy 下。 好唔关事咁，而家好似呢啲好似。 但系咪去睇呢啲 show？ 其实听你咁讲，即系有脚其实都好紧要。即系如果自己一个人去，就好似差咁啲咁嘅。 唔系而家咧个世界又唔同咗啊！即系我谂隔咗十几年之后咧，个世界咧而家即系毒咗噶嘛呢啲嘢。反而多咗啲人自己去睇， 系啊， 你唔觉嘅咩？而家啲嘢即系好似我好似啲人有时留言喺 Facebook 咁样话，我自己一个人去咗睇边个演唱会，好多呢啲嘢嘅。而家 系啊，理解唔到噶，理解唔到，系尴尬嘅，自己一个人去睇，好似冇 friend。 系啦，嗱，以前就会咁谂嘅，但系而家咧，我谂个世界唔同咗，而家大家都活在自己嘅世界里面，即系就算我问咗两句就唔問啦，自己想睇咪去睇咯。即系而家我谂多咗呢啲朋友噶啦，然后喺个 show 嗰度，大家 post 完喺个网上面成为咗朋友。哦，你喺边行啊？你喺边区？哦，我都喺同一个空间，咁样然后网上识咯。即系然后，其实我觉得冇话得同唔得嘅，即系睇 show， 我谂个模式唔同咗。而家睇 show， 我真系想睇个人啫嘛。我唔系。唔係好話，我唔係想陪佢啊， 係 或者佢都唔需要陪我，我想感受嗰個樂隊或者嗰個歌手成個團體喺個台上面嘅氣氛。我諗呢個或者重要啲啊，即係我諗而家啲人會咁諗，係啊。 有冇話咧？其實因為即係始終，我覺得睇 show 對音樂人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養分啊！即係可能有時都會啟發到，自己可能去開 show 或者可能做唔同嘅演出嘅時候，可能睇完一啲 show 都會有啲唔同嘅諗法帶到俾自己。有冇一啲好印象深刻就係睇完個 show 之後，哇！如果我自己個 show 可以咁玩咁啊，正啦！ 我有絕對會，同埋其實睇 show 係嘅 ，for 自己做音樂嚟講，即係睇下人哋而家點樣去做 run down 啊！个 visual 啊系点样？因为而家你知唔系净系音乐噶嘛、，visual 好紧要噶嘛。咁最印象深刻就系、都系好多年，十几年前，我第一次睇 Pink Floyd 喺香港，喺、香港系喺会展嘅。 系 咁 Pink Floyd 佢又唔系成队，系 Roger Waters 咯。因为你知 Pink Floyd 都 Roger Waters 同阿 David Gilmour 其实系即系都即系分开咗噶嘛。咁佢两边都攞 Pink Floyd 呢样嘢周围 tour 嘅。咁其實唔緊要，因為都係好聽好睇啊！即係兩個都唱得，咁佢只不過唔同形式去做啫。咁 Roger Waters 咧就係 Pink Floyd 嗰、那個喺個 idea wise 裏面係一個主腦。咁咧我第一次去睇 Pink Floyd 咧，哇！我終於明白點解 Pink Floyd 咁出名同埋咁 classic 啦，因為佢哋做嗰個聲，佢哋將個場館啊、band sound 嚟講係還回立體聲啊。surround sound 系、啊，即系 stereo 都唔够，仲要 surround sound， 你好享受咯，听音乐会，仲要 Pink Floyd 咩？再加埋 visual 啊嘛，嗰只猪啊，同埋佢哋好多 concept 噶嘛，其实佢哋好多嘢系真系系一个叫做 art rock 嘅， 嗯， 深刻喎，即係佢係真係 inspire 人思想噶嘛，佢哋嘅音樂加埋佢哋嘅 visual， 加埋佢哋嘅 design， 咁所以依啲咪就係學嘢咯，即係點解佢哋成為 classic， 其實唔係淨係咁嗰啲，唔係淨係發泄嘅，佢哋嘅搖滾係牽涉到有俾諗法大家，即係其實佢亦都唔係話俾你聽你要聽我講。 嗯， 佢 inspire 你啫，即系你点谂都得嘅。佢只不过嗰样嘢够迷幻，系啦，咁令到你可以有唔同嘅思考方式，你可以喺呢一件事里面，你感受到啲咩就系咩咯。 哦，系咯，即系佢嗰样嘢，除咗声音之外，佢系好完整，有 画面， 有 visual 嗰样嘢，令到你嗰个吸收唔系净系声嗰样嘢嘅 inspiration。 系啊，即系喺嗰个年代嚟讲咧，Pink Floyd 已經係真係講真係非常之出名啦，同埋其實你而家聽都唔會過時，佢講嗰啲嘢其實同而家息息相關嗰啲嘢。 係， 電影都拍埋。 係啊，佢嗰陣時有套電影噶嘛，係啊，有套電影叫 The War 嘛。 嗯。 咁係咯，非常之好睇，大家即係我覺得我都推介俾年青人睇下，因為佢冇特別講啲咩嘅，全部好抽象嘅。你 feel 到咩咪咩咯， 但係當時你話去睇 Pink Floyd 呢個 show 咧，佢做嗰啲 surround sound 咧，係喺邊一個場館做嘅？係咪其實喺香港做咁樣嘅級數係唔容易的？ 其實咧，我睇完嗰個 show， 我終於明白到，即係平時好多香港好多地方啲 fan 話：哎呀，啲聲好差啊，點樣樣？其實一去到一個專，即係好。劲嘅人或者好劲嘅推声嘅人，佢咪就係喺做算情况几差都做到。所以呢啲係冇辦法嘅，有时经验嚟嘅，有可能係。咁佢都係咋嘛，同一个科咋嘛，即係嗰、那个会展嗰个科，我唔记得咗係边个最大嗰、那个。咁喺嗰个科度做咋嘛，其实嗰陣时啲人都话嗰度唔好聲㗎。但係我坐最尾即係最平嗰啲飛。 係。 都係感受到嗰、那个。即係高級高質嘅音質喎，咁、所以其實冇乜關係，我都明白咗冇乜關係，係個 philosophy 嚟嘅，即係音樂點樣推聲係一個哲學嚟嘅，係啊， 咁其實睇完之後，即係我撇除所有限制，其實你自己心目中有冇個自己最理想一個 dream 嘅音樂會，其實會係點樣玩？ 我自己 係你自己嘅屬於你， 我自己都即係你問我都好想做 Pink Floyd 咁咯。但當然我的音樂又不是很 Pink Floyd， 即有時夢想，即自己夢想樂隊嗰時候是很 Pink Floyd 的，但如果你香港做 Pink Floyd， 你係我諗真係直頭做多兩份工啦，冇可能為到生啦，即除非你是 Pink Floyd， 因為冇乜可能嘅喺香港的市場。咁但係都唔係啊，最重要都係你要遇到同一班人係中意夾呢樣嘢，先至緊要，呢啲先至可遇不可求。 咁、如果而家自己 solo 作品一路咁樣出嘅話，你自己又有冇即係幻想過開 show 會係點樣啊？ 其實咧，我一路想即係想喺 solo 呢個旅程裏面都想最好理想，我都會想諗再組一隊 band 嘅。即係但不過都當然一定要大家諗法一樣啦，即係或者即係做嗰樣嘢係。以前冇做过嘅，想即系另一样嘢咯，即系首先唔系 Mr. Feel 咯，系啊，咁呢个我系想遇到呢啲乜嘢，不过当然呢啲唔系话你想有嘅，系咪先？ 系咪因为即系自己由细到大听歌都好受即系乐队嘅影响，所以令到你一路其实都好向往即系玩音乐嘅时候系有一班战友一齐咁样？ 绝对啊，绝对啊，因为。咁樣先 high 啊嘛，咁先夠音樂咁樣好玩啲。因為我唱，我覺得即係對於我嚟講，唱歌我越嚟越少係淨係聽一個人唱歌噶嘛。我通常都聽埋編曲噶嘛，聽埋 arrangement， 聽埋即係嗰啲 arrangement 裡面嘅聲音，有啲咩感覺噶嘛。咁所以我係咁樣聽歌法，所以你好難唔喜歡樂隊呢樣嘢，係啊。 嗱，變相而家可能比較傾向就係同唔同嘅單位去合作做歌，做個人嘅作品嘅時候，會唔會有可能有時都會覺得，其實都有個好處就係依同唔同人去玩，又可能有多少少唔同，每次都有唔同嘅體驗或者唔同嘅 inspiration 嘅。每次都唔同，同埋而家somehow新一班嘅 arranger， 佢哋啲版即係佢哋個嗰啲牌比較多，我發覺佢哋。即好似今次第一次同 Ariel 合作啦，咁我开头我隻新歌飞鸟盒呢都喺度諗緊啊，我咪搵返對 band 夾呢，因为始终呢就係 rock ballad 嚟㗎嘛。咁我想有返啲band 嘅元素喺里面啦。 咁我但係又夾唔到喎，即係又遇唔啱人喎又。咁然後點樣去翻叫翻公司嘅 A&R 去幫我去揾，咁又不如 Ariel 試下咁，點知又中嗰啲嘢，又係其實我都係想要嗰啲嘢嚟嘅。 嗯， 咁即係 Ariel 佢本身係吉他手啊，但其實佢比較即係 jazz 啲噶嘛，即係佢唔係 rock 嗰個派系噶嘛。咁但係不過佢因為或者佢點講咧，佢又會揾翻一啲玩打開 rock 嘅人就同佢一齊合作。即係佢又會自己揾翻啲嗰啲腳， 係 去幫佢湊翻。啊 ，Alan 想要依啲嘢，咁佢又揾啲嘢幫下，揾人幫下佢手。跟住我又講啲喂呢度點，咁然之後就咁樣湊下湊下又湊出嚟咁樣。 係 係啊， 即係就算佢自己唔係玩開 rock 嘅，都佢都會識得揾翻一啲唔同嘅樂手嚟，有翻嗰一種 係啦係啦。同埋我諗其實最重要都係佢本身佢自己都都有不停咁樣去嘗試啦，因為其實。我諗佢所以即係佢而家即係近呢個 period 佢都好多工作量，係因為我諗佢都比較勤力嘅， 係啊係啊 係啊，咁所以佢咪有時永遠都係學習，即係學習中，即係從嘗試經驗裏面學習到噶嘛，好多嘢都係，係啊。 你都講到啱啱就係話，其實而家都會聽一啲歌，亦都會留意即係 arrangement 啊等等嗰啲咁。即係譬如而家香港即樂壇嗰個狀況，大家都話哦好百花齊放，好多嘢可以聽咁。即係你自己又從一個即係音樂人嘅角度睇，你又覺得係一件點樣嘅事？ 多咗唔同嘅聲嘅， 係咯， 多咗唔同嘅聲。但係有好又唔好啊。 嗯， 即係攞咗外國嘅文化，即係嗰啲聲翻嚟做廣東歌咯。即係變咗外國嘅廣東歌詞嘅音樂咯，而家多咗呢啲聲， 係 咁係咪好定唔好咧？好兩睇啊，因為我又明嘅，我哋以前細個夾 band 好想攞到 Radiohead 嘅聲， 係 好想攞到 Green Day 套鼓，而家科技實在太發達，你真係好容易就做到嘅聲，但係原來唔係冇乜 character，原來攞人嚟嘅聲未必有 character， 咁我覺得音樂。嗰樣嘢都係 character 緊要啲嘅，即係嗰個，即係有好有唔好。我諗呢個大家喺度，即係而家一個新嘅階段咯。 係， 即係一個新嘅階段嗰陣時候，大家喂多咗嘢，喂咁咪大家去討論好同唔好咯。係啊，冇一定係好同一定唔好嘛。 啱啱講到一樣嘢好有趣，就係揀聲，即係因為我哋而家同好多音樂人去傾偈嘅時候，都會話啊，你 啲聲點 揀啊？個 library 咁大，你想要啲咩聲係適合自己 ？Alan 你自己去做歌嘅時候，會唔會話自己入邊心入邊其實都有一套係屬於自己嘅一啲唔同樂器，我係要嗰一種聲嘅，即係未必會係啊，不如試下嗰個外國 band 嗰啲聲得唔得咧？反而係屬於自己嘅已经有一套喺度嘅咧， 其实好得意嘅。我自己咁耐做音乐做咁耐啦，或者 even 同咁多唔同嘅音乐人去合作啦。其实每个音乐人都有自己佢嘅声嘅，即系佢哋自己用乐器，佢哋用开啲咩声。咁其实咧，我系同佢哋 mix 埋嘅，即系变相咧，我就会转下通嘅，即系唱歌。即系譬如之前。我有一隻歌叫做《想做黃鸟看煙花》啦， 係啊， 咁因為成隻歌都係 EDM 嘅，咁我就用第二個通去轉去 mix with 嗰個音樂底， 係， 咁再之前，譬如 Jason 區幫我編嗰、那個第一億次細胞分裂，其實嗰隻 rock 通有好 Jason 區嘅，咁其實我又會係 mix with 嗰個通，咁變成咗嗰樣，咁隻歌都係我。其实咁样就变咗我通噶啦，即系慢慢，因为其实即系咁样做啊，因为当我攞住一个底去试嗰时候，我会唱噶嘛，即系好同唔好，大家会听，然之后大家边度去收，边一度去做劲啲，都要佢哋都会知道我大概个声底负荷到啲乜嘢嘅类型嘅嘢，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呢样嘢，所以我今次飛鳥盒啦，係我自己個人第十隻歌啦，即係已經係第十隻歌，其實都試咗好多嘢噶啦，即係通懷嚟講，都試咗唔少嘢噶啦，係啊，真係有。 能怎樣？最暗黑的四周，你在發亮，大破損的發膚處，劣勢打仗，將身體開始變異常，來想像。至少千亿细胞拼命叫嚷。

本港新增29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38宗输入个案，再多一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9,700多人染疫，9,153人死亡。当局经过全基因分析，再发现多一宗早前公布的输入个案是 Omicron 变异病毒 BA.4。患者已经打了三剂新冠疫苗，由南非经迪拜和新加坡抵港。本港累计有9宗 BA.4 输入个案。科技大学研发出一种水凝胶，有效控制渠务和冲厕系统的气味和细菌。团队近日再研发出新配方，可杀灭冲厕水细菌和病毒，包括杀灭 99% Omicron 变种病毒株。团队说，相比起现时大厦冲水缸常用的漂软，水凝胶的有效期更长，亦都不会释放出刺鼻气味。现时已经在三座公屋和安老院舍试用，未来将会应用于中小学和劏房单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上乡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深麻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欣怡花园；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落去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新光中心这段车多缓慢，龙尾是接近风力楼；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去到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车龙塞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是接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屯门公路排到去龙日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黑洞是神秘，是黑暗。 2019年，人类首次利用望远镜揭开黑洞的神秘面纱。 今年5月12日，科学家再次发布黑洞相片，黑洞的名字叫做人马座 A 星。 星期日晚8:30 ，STEM 想创实验室请嚟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讲师梁宝健博士，同大家剖析今次的天文发现。 STEM 想创实验室主持周家俊。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精彩绝伦，报之伦。 咁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咧有 Alan Paul 啦，咁啊头先都有讲咗少少啊，就系你最新嘅派台嗰飞鸟盒啦。咁我同阿斌咧都会先估下，系啦，即系头先你都讲咗啲，譬如同 Ariel 即系合作嘅个过程啦。咁但我哋都会再尝试再估下，再交俾你撬我哋估啲啱唔啱嘅。 系啦，咁啊，我先估就系关于 vocal 嘅部分，因为我成日对 vocal 有一个迷思，就系、是、经常我哋话要唱一种好摇滚、好 rock 嘅声音，咁可能有一啲嘅歌手就会选择咗，哇，我要出尽力、出尽奶力、好用声咁样去唱嘅。但我今次听到 Alan 嘅演绎，佢又开始好似会系相对热血，唔一定要系喺个 vocal 度要好用力、好吧咁样嗰一种嘅热血，而系可能真系有历练啊，有个故事嘅时候，可能打从心底用一啲自己嘅故仔去讲出嚟，去表达嗰份热血。我谂今次个 vocal 反而就可唔可以唔使太过用力咧？系咪可以唔需要好伤声咁样去 伤声啊？因为只歌唔系容易唱。 我估埋你再一次个键，我想估咧就因为你自己都有upload 咗一个即系 acoustic version， 自己拎住吉他弹嘅。咁我就听到嗰个 version 咧个 key 咧系即系低过而家 低一半度嘅。 系啦，咁我想即系我觉得啊，点解会系咁咧？会唔会我想估嘅位就系、是、因为当去到 studio version 佢有一个 full band 嘅时候，嗰、那个 energy 的确可能你哋要试嘅时候觉得咦，应该系真要升翻半度先至，即系先至啱嗰度力。咁、但系自己一个自弹自唱吉他嘅时候，嗰件事 raw 啲嘅话，落翻半度咧就系、是、舒服噶啦。咁所以就我觉得系因为嗰、那个、那个结构上面嘅乐器多与少啊，或者个情感不一样，所以令到两个版本会有唔同嘅 key 啊。 系咪我而家系啦？系啦，非常之好啊！ 捉样揭晓系啦， 竟然俾你听得出系低咗半度啊！ 因为会跟住唱，因为我唔知嗰度系半度，但我哋知系唔同嘅咁样样咯。 啊，好嘢啊！咁首先我回复翻啦，即系头先讲系一个通咧，系唔同咗嘅，因为最初我第试嗰阵时咧。是做回我以前就是一些很发力很情绪化的那些通的。其实阿舒文都有说即他不是不行，因为他说市面上事实上这么发力这样唱的人好听的 就真的不多。 是 你是其中一个，但是我们是不是还要这样做呢？那我说其实我没什么所谓的，可以不敢唱的。那变了就、不如就 approach 不要这样唱了。那之后呢就将件事放翻轻啲，其实对于我嚟讲有难度啊，放轻，因为我啲咁情绪化人， 要识收翻佢啊嘛， 要收，然后又唱得到，反而唔系，反而难过用力嘅，其实，咁所以好搞笑嘅，呢只歌我唔系录咗到好耐嘅啫，呢只歌好录好快嘅啫，因为点解咧？去到最尾都系，你不如用翻第一 take 啦，即系第一 take 试嗰个轻嗰 take 系。 所以你一聽大部分基本上都係第一 take 嘅嘢嚟嘅，係啊，根本八成都係，八九成都係。咁然後嗰啲就係我試啦，即係平淡啲，我唔用嗰個咁鬼情緒化嘅感覺去唱。咁但係我係啊舒服咗，但係死咯，唔係調翻轉唔係成日都咁豁然開朗嘅嘛個人。 即係之後有機會可能再演繹或者現場演繹再唱嘅時候，係咪仲可以？ 要噶，其實反而仲練啊！一練就係要養聲啊，因為你要唱嗰個通咧，你要把聲唔可以太練啊，要輕啲啊。咁所以而家我講嘢都開始輕翻啲， 文質彬彬啊， 温柔翻啲啊。 我想問你回唔回憶得翻，就係其實自己錄音嘅時候第一 take 嗰個你，同埋錄咗幾 take 之後個你，其實係有啲咩分別？係咪後面會諗多咗嘢？ 會啊，其實因為我係好衰嘅，我好多時都係一兩 take 嗰啲人嚟嘅，即係第一 take 同第二 take 係嗰啲嘢係啱曬嘅，之後咧。想多了即是錯了，就是有些东西我以为那里应该要给多一点，但是有可能会过多了咯。监制就是这个角色咯，就是他都是自然一点好一点。即是我即是舒文会这样讲我的，即是有些歌手他是技术派的， 是 技术先行的。那我不是很技术派的。他说、即或者我把声的问题，我把声比较厚。我是比较是一些叫做情绪派、感情派的歌手来。即是如果我太过分技术呢，又未必是那样东西。未必襟听，又或者我不知道他这样讲我。 是。 那我自己觉得是。我自己觉得如果我没有 feel 的时候，我唱歌是我自己都觉得不好。自己觉得不好听。 会啊，有时唱歌会啊，我系啊，我冇走音噶， 嗯， 但我都唔好听，因为我冇摆个谂法落去，咁、有时摆谂法又唔可以摆太多， 嗯， 你 EMDM 音 DMT 咁 样， 即系总之唔好过分咯， 嗯， 即系一个讲故事嘅人，唔需要。即系系讲自己嘅，但系唔需要 100% 嗰样嘢太自己咯。 嗯， 要跳翻出嚟去讲咯，有时系啊。 咁呢首歌录嘅时候，咁摆咗一啲自己即系有 feel 嘛嘅嗰一 take， 即系嗰一 take 有 feel 系因为呢个题材，其实自己都应该系好想讲嘅嘢。 其实冇啊，同阿柏坚做呢份词，我都改咗好多次嘅，同埋其实有啲歌词都系我自己写嘅，即系我都有写拍翼再上啊，同埋个 bridge 位啊， 嗯， 即系那句昼夜再没正常嗰啲咧， 系 即系。嗰啲都系我改咗佢嘅，咁啊，因为佢唔系，其实佢未必100%，即系我同你倾咗 topic， 咁佢用咗飞鸟侠呢个 Birdman 呢套戏嘅概念去讲我啦，咁个 verse 好好，已经讲紧我自己啦，即系好我自己啦，即系那一个在途上尽显荒凉，即系这飞鸟的神侠慢了半响，曾经千呼赞赏，如今要吃败仗。残忍的真相，即使牵强亦叫真相。即系我谂，有时唔系我啦，咁而家大部分人都好多呢啲咁嘅感受啊。 嗯， 即系呢几句嘢里面啲感受啊，系啊。然之后去到第二段咪那天与万能侠并肩的磁场，咁好明显讲紧嗰样嘢系大家都明啦。 系 系咯，已失散的同伴，另有理想，如今奔走远方，疑问嘅人，没有事态同向。无言的我就似在隔靴中搔痒，已经是我的故事啦， 亦都好多人的故事，遇到呢样， 系咯，遇到一样嘢啦。咁其实就算，所以我只歌系基本上同即同一部分的香港人一起诉下苦咁啦。 嗯， 特别是经历过呢个疫情之后的香港，而家嗰种大转变，而家嗰种无力感，点解会有无力感呢？大部分有可能啊，我已经用咗好多气力去喺呢个社会游戏里面已经储咗一样嘢，点知一铺重新洗过，嚟、重新嚟过，但系奈何好似飞鸟侠咁，即系已经唔系当年最年轻嘅飞鸟侠啦。咁但系嗰种坚持嗰样嘢，其实冇磨灭过。 嗯， 即系点解飞鸟侠要收埋自己？因为喂都攰啦。 嗯， 然后即系。已经搞唔掂啦，或者其实唉，不如算啦，我都唔好搞咁多，或者又俾人唾弃咧，系咪先？永远英雄，即系大家都知好多英雄片，佢其实佢都系人嚟噶嘛， 系佢都年纪大嘅。 除咗年纪大之外啦，同埋其实佢永远都有啲阴暗面，就系佢都即人性化地讲，其实佢都系一个人，佢都有情感，同埋佢都会受到人抨击。虽然佢系帮咗个社会，但社会唔系下下都一定当佢英雄嘅。 嗯， 需要佢咪系英雄咯，唔需要佢就行开。即系我谂大家睇 Batman 睇 Spiderman 都知， 有 系咪先？即系好人性，人系咁嘅嘛。一个社会里面，即系讲紧一啲嘢系气氛，所以有时做英雄咪好惨好孤独噶嘛，所以咪要蒙住块面咯。 嗯、等我平时都可以有自己生活， 系等自己都可以，唔好搞我开餐厅都唔好搞我啦。 系 但系忍唔住，即系譬如 MV 里面讲正义呢样嘢喺长存， 系 咁佢有呢样能力， 嗯， 佢当见到有弱势社群真系俾人喺度欺负嘅时候，佢都会忍唔住，咁样咯。 你覺唔覺得嗰種力咧，叫做幫人又好，或者為正義嗰種力，其實係一種心態。因為有啲人會成日覺得啊，我有咁嘅諗法，但係我年紀大或者好多藉口，有心無力啦。咁但係其實可能真係一念嘅諗法，取決於佢做唔做到。 係， 你覺唔覺？ 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好似 MV 裡面啦，即係導演都其中一個導演咧，梁仲文導演，佢喺個動作上面佢設計咗就係飛鳥俠俾嗰個壞蛋嘅大佬一槍打落去心口度，其實係笑。你即系一嚟想我死啊嘛，佢就发力啦。 嗯， 即系当每个人就系要系俾人踩到落去最谷底嗰下反弹，先至系最强嘅力嚟嘅，就会好似 Birdman 套戏咁样咯。大家有睇 Birdman 套戏都系嘛 ？Michael Keaton 基本上系俾人搞到佢已经癫咗嗰下，咪就系癫咗嗰下就爆咯。 嗯， 先至令到佢成名翻。 系 呢个世界就咁讽刺噶啦，系咪先？系咯，咁呢个咪就系飞鸟侠嗰、那个。即係somehow，即係要 MV 嘅故事啦，同埋我諗我哋都係需要學習呢樣嘢咯，即係唔係啦，要接受係咁咯，但係咪等到有一下去到盡頭，嗰種反彈，嗰種反彈係有可能係你已經 储嗰个力量好耐嘅，咁样咯，系啊，即系将自己嘅嗰个潜在嘅能力再出咗嚟咁样咯，系啊。 咁喺你自己身上面，你觉得你自己会唔会都系呢一种？好啦，我继续储潜力，等一下爆发，定抑或其实都唔需要用呢个 approach 嘅，放喺你自己身上 嘅？我都唔知爆发咗几多次啦， 系 即系爆发咗唔知几多次之后，只不过都系唔系好爆啫嘛。 即系不断试紧啦，都系，不断每一次都系咁样做。 即系冇啊！我自己觉得，做喺香港做音乐系太讲呢个时势风气啊。咁自己都亲身经历过所谓嘅，即系有嗰一下嘅高潮啊，嗰啲感觉啊嘛。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做音乐系都系斗长命嘅。最重要都系仲有冇得做啫，咁好难话我一定唔会放弃，唔系心里面会对呢样嘢我冇放弃过，但系有可能点都有一日或者你真系冇白落再去为帮自己嗰阵时，有可能都要放弃噶，但系唔代表唔会再做翻，咁冇肯定咯，冇绝对咯，我自己就觉得。呢、这个世界好难有绝对噶啦，而家 难啊， 难冇一叫做一定。喂你嚟紧度 plan， 我就话冇 plan 咯， 因为啲嘢都变紧。 点 plan 啊？即系我三年前已经喂 Mr 嗰阵时十周年演唱会好多 plan 噶啦，原来又系冇晒而家啲嘢，系咪先？又系得我自己一条友喺度做，咁点 plan 咗咁多啊？咁我有得做，你哋继续支持我，咁我咪做咯。 咁去到而家为止，你觉得嗰、那个？仲令到你有嗰度火一度力嗰樣嘢係啲咩呢？即係你都講一啲控制唔到啊，或者有時都睇時勢啦。但自己心裏面仲有繼續想做嗰樣嘢係咩呢？ 歌迷啊， 嗯嗯， 我諗唔係歌迷，我放棄咗啦、 嗯。 我啲歌迷喺我舊年同前年，即係我多個溝通嘅，因為大家隔離，我有一段時間隔離，我冇嘢做，咁成日同佢傾偈。 係， 咁佢又好理解，因為佢跟咗我都跟咗好多年啊。咁有啲離開過，然之後翻翻嚟，咁然後即係佢哋好團結地去，即係以前佢哋自己都好散嘅，唔知點解呢？舊年開始佢哋好團結， 嗯， 或者佢真係 feel 到我就係冇乜力， 不都唔係，都係呢一年裏面啲 fans 級嘅文化，大家咧開始 大家都好比力凝 聚咗啊，唔同嘅， 即係我唔係比較其他啦， 係。 我比较翻自己啦，唔知点解佢哋而家系 好 发力， 系 even 就算移民， 嗯， 而家仲要系基本上最中坚分子都系喺外国噶，但系佢系喺外国系帮我喺香港做好多一啲网络上嘅宣传啊，做纪念品啊，即系搞好多呢啲嘢，即系我觉得。如果既然佢哋都冇放弃我嘅话，咁我冇理由放弃啊！即系我会咁谂嘅啫，其实都系，因为唔想同其他比较啦，比较唔到啊，不如同自己比较算啦，系咯。 咁又比较翻，如果比较翻，可能最初啱啱入行嘅时候，自己做音乐嗰个 passion 或者自己做音乐嘅谂法，其实同而家会唔会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喺度咧？ 梗係有分別啦。以前咁多人做，咁而家自己一個人做，咁啊，咁啊，梗係會有啲有啲又唔係嗰個難度嘅，即係你多咗嘢好多要兼顧啦。但係調翻轉就隨即係真係隨著自己諗法多咗啦。咁其實反而會好過五六年前嘅自己咯。因为五六年前嘅自己成，我谂嗰阵时成件事大家都迷失咗。咁而家反而会清楚个方向多啲咯，系啊，因为都而家自己一个人都差唔多五年啦，系啊，咁中间又翻Mr 度啦，咁而家又系自己啦， 系， 咁我谂我都冇乜嘢，冇乜嘢怕啦， 即系咩都。叫做試過，知道咗，了解咗，咁就知道而家自己想要乜嘢咁樣。 係啊，唔係其實了解音樂個好玩就係，我都唔知道我下一首歌講乜嘅，想講乜。個世界變得咁快，今個禮拜興嗰樣，下禮拜可以唔興嘅。咁所以要講嘅嘢會係講 一啲 big picture 嘅嘢咯，或者未发生嘅嘢咯，系、 嗯、 啊，你好难估现实，现实嗰样嘢即系精彩过电影啊， 系 系 呢个真。 咁所以有时谂嗰样嘢，梦想世界化啲咯，理想化啲咯、 嗯， 或者大家，唉，黐线傻啦，边有呢个咁嘅咁嘅乌托邦？系啊，但系我做音乐就系想 create 个乌托邦出嚟啊嘛，系啊，咁。因为音乐是俾人希望的、 嗯、 是啊，即是几分钟的音乐、 嗯、 是啊，应该是这样的。 那会不会那时所以写这个 demo 会偏向比较 set 少少或者远色一些的，因为现在出来 studio version 是会 bright 一些，可能再加上一些 band 三 full arrangement 下去之后、嗯、energy 是会有一些盼望一些、嗯、但刚才你讲缘起那个是有一点好了，我摆低过去啦，这样是有一点不同的，听 落一些、 啊、是不是 acoustic version 一定唏嘘一些、 嗯、 因为一把声一个乐一支吉他、 嗯孤独啲， 唔适合太过正能，即系太过哇，好 bright 咁样，其实唔啱咯，因为吉他咁有 feel 系咪先？咁、 嗯、 但系歌词已经讲咗系有希望噶啦嘛， 嗯、 即系最尾一句星光中粒粒闪闪似勋章，有时好多嘢你做，即系努力咗去做，或者冇人会去欣赏嘅，但系个天知咯， 嗯、 即系或者呢一刻啲人唔知，普通人唔知，冇、啊，既然。揀得呢樣嘢都仲、如果仲做緊嘅就都要有盼望地去做嘅。 咁頭先我估嗰樣即係個唔同 version 嗰個 key 嗰樣嘢，可唔可以都即係 elaborate 一下？ 因為自己彈自己唱，如果咁高 key 就辛苦啲。 你仲要个尾嗰啲四個字咁密集。 只歌好難唱噶，啲字先至。难咬啊嘛！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历遍风霜，就算风霜， 仲要再上落去。 仲要系啊！即系我成日写啲埋啲嘢玩我自己嘅，因为点解我写嗰时候嗱啦啦啦，越多坚啦，越多即系我日文咁嘅 feel 咁嘅唱，但系广东话系 咬翻啲字就另一件事啦。 即系我知道而家未必好轻用咬到好正， 嗯、 但系始终我系从前系俾人闹到我。即系趴喺度嘅，话我啲懒音好劲，我用咗好努力好多时间去将我自己咬字改变翻，然后如果我要我去翻到系有懒音，我真系做唔到。 点知个世道话其实而家唔使咬字咁清晰，就真系嗰种估唔到啦， 我真系估唔到， 真系估唔到原来会咁变， 但系唔紧要，系我都会懒住去咬得正嘅。 嗯，呢个好紧要。 咁所以去到真系studio 录呢个 version 嘅时候，即系 Ariel 帮佢编晒各样嘢嘅话，自己录完即系完成咗首歌，同时有冇一啲即系一啲感受系从呢首歌得到咗咧？完成咗之后，真系 我喺度谂系咪我最后一只？ 点解啊？ 每次都会咁谂定埋 你啲 fans 啊，你啲 fans 听嘅佢哋唔想， 所以佢哋咪话唔好啊 ，Alan 唔好啊。唔系，因为咧，我有时咧开 live 咧，我会播自己只歌噶，即系唔系成日自己唱，喂，成日自己唱都攰啊，我会播噶，我听翻自己只歌有啲感触，佢哋望到我样 ，Alan 你唔好放弃， 系咪睇个画面好惊？你谂住 唔好喊啊，唔好放 弃，嗯， 喂，咁有时都几即系，因为只歌都煽情嘅，对于我嚟讲都系啊，咁啊。你问我有咩感想，有时都会谂下呢样嘢， 谂下继续唱喎。 冇咧，都谂住咁样谂就唔会嘅。 系 系啊，我成日都谂，哎，转行啦，咁咪又系都仲做紧。 系中意啊嘛， 唔知喎，呢啲嘢真系唔知。 啲 fans 要俾力啊，俾一俾力就会再想做。 唔系，其实真系靠佢哋嘅，靠佢哋。 fans 继续俾力啊，因为平时咧访问最尾我哋都会问即系歌手朋友咧今年嘅 plan 点，但系头先你都话 唔好问啊， 系啦，所以我就决定唔问啦。 答唔到啊， 系啦， 总之定下次。上嚟啦，咁样 简单讲就系要有就会有噶啦，大家自己留意，即系 Alan Paul 今年跟住之后会有音乐动向系点啦。 系啊， 而家有呢一首《飞鸟盒》，一首佢自己都吓感触嘅歌 ，fans 又继续 send message 俾佢，俾啲动力佢 支持， 送俾啲大家有经历嘅朋友啊。 系啊，今日多谢同我哋介绍呢首《飞鸟盒》啊，谢谢你啊 ，thank you。 在途上尽显荒凉，自飞了的神鹤慢了半响，曾经千呼赞赏，